刘家五兄弟。从前，在大海边上，有个小小的村庄，叫刘家庄。刘家庄有位老大娘，有一年，一次生了五个儿子。这弟兄五个长得高矮一样，模样也一样，除了刘大娘，谁也认不出他们哪个是哥哥，哪个是弟弟。后来，兄弟五个都长大了，他们都很有本领。老大能一口气把大海里的水喝干，起名叫肚皮包海。老二不怕火烧，不管多大的火，烧他三天三夜也烧不掉他一根汗毛，起名叫火烧不焦。老三的腿能缩能伸，要他伸出多长就多长，起名叫通天长腿。老四的身子比钢还硬，刀砍不动他，刺刀刺不进他，起名叫刀砍不动。老五呢，各种飞鸟走兽的话他都会讲，起名叫样样都懂。他们一家人日子过得很快活，老大在海边打鱼，老二在家里烧火做饭，老三老四种地，老五喂鸡放羊。有一天，村里的大官到刘家庄的后山来打猎，老五听说这个大官很坏很坏，就跑到后山去，叫鸟兽们躲在窝里别出来。大官白忙了半天，连一只小鸟也没打到，大官气坏了，就叫手下人把老五抓起来，把他带到城里去，丢进老虎笼喂老虎。可是老五一点儿也不害怕，他一进老虎笼，就用老虎的话对老虎说：“虎大哥，我来给你做伴了。”老虎一听乐了，像见了老朋友似的聊起天来。大官站在笼子外边看着，气得双脚乱跳，吩咐手下人说：“把他送到监牢里去，明天砍他的头。”老大娘听说大官要砍老五的头，哭得很伤心。老四说：“妈，您别哭，我不怕刀砍，我去把老五换回来。”说完就连夜赶到城里，悄悄地溜进监牢，找到老五，对他说：“五弟，你回去吧，明天让我来对付他们。”老五从监牢出来，打开老虎笼，骑着老虎回家睡觉去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士兵们把老四拉出去砍头，因为他们弟兄长得一模一样，还当他是老五呢。咚咚咚，敲了三声鼓，大官喊了一声：“砍了！”一个大个子士兵拿起大刀，看准老四的脖子就是一刀，只听得当的一声，大刀崩成两段了。大官连声大喊：“换刀换刀！”一连换了好几把刀，当当当，全崩碎了。老四呢，脖子上连道红印也没有，他还对着大官笑呢。大官又是吹胡子又是瞪眼，吩咐手下的人说：“把他关起来，明天把他拉到高山上扔下去摔死他。”老大娘听说大官要摔死老四，又哭了。老三说：“妈，你别哭，这回该用着我了，我去把老四换回来。”说着喊了一声：“长！”两条腿立刻长得像擎天柱，只跨了一步就到了城里，找到老四对他说：“四弟，你回去吧，明天让我来对付他们。”第二天，大官带了士兵把老三押到一座高山上，大叫一声：“扔下去！”士兵们抱起老三就往山下扔， 老三在半天空里翻了个跟头，喊了一声虫，两条腿一伸就稳稳当当地站住了。他脚站在山下，头伸到山上，呸，朝大官吐了一口口水。大官两眼冒火，咧着大嘴哇哇乱叫， 把他压下去，明天用火烧死他。 老大娘听说大官要烧死老三，又哭了。老二说，妈，你别哭，这回该用得着我了，我去把老三换回来。说完顾不上吃晚饭，带了两个馒头就走了。老二赶到城里找到老三，对他说，三弟，你回去吧，明天让我来对付他们。老三迈开两条腿回到家里，正好赶上吃晚饭。第二天天还没有亮，士兵们就把火点起来，大火烧红了半边天。大官喊了一声，烧死他，士兵们就把老二扔到火里去。老二呢，不慌不忙地坐下来，从怀里掏出大馒头，烤了烤，大口大口地吃起来。大官看了，牙齿咬得咯嘣咯嘣地响，心里想，哼，难道我这么大的官儿还没法子治你这个穷小子吗？就叫手下人准备一只大船，明天装上老二开到深海里去，拿他去喂鲨鱼。老大娘听说大官要拿老二去喂鲨鱼，又哭了。老大说，妈，你别哭，这回该用得着我了，我去把老二换回来。他来到城里找到老二，对他说，二弟，你回去吧，明天让我来对付他们。第二天大官带了士兵押着老大坐上大船出海了。到了深海，大官叫手下人在老大的脖子上拴了一块大石头，咕咚一声把他推下海去。老大沉到海底，把嘴一张，呼呼呼地吸起海水来。这一下可不得了了，海水翻起大浪，哗哗哗，哗哗哗，那只大船翻了个底朝天，大官和他的手下人都给鲨鱼吃了。老大一个劲儿地吸着海水，把海水吸干了，才走上岸来，又把嘴一张，哗啦哗啦，把海水都吐了出来。他回家去，妈妈和四个弟弟正等着他吃晚饭呢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